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踏上旅行的快乐的小伙伴丽华。丽华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这个刚也提到了，秋天呢是一个读书的好季节。 没错。 可能这个为什么说秋天是读书好季节呢？天气比较凉快。 嗯。 而且这个晴天居多。 嗯。 所以大家可能在草坪啊，在公园啊，带上太阳镜或者带上一把遮阳伞，大家就可以读书了。 对。 嗯。丽华平时喜欢读书吗？ 我平时算是喜欢读的，但是因为现在太忙了。 哦。 对。因为我的包里都会一直会拎着一两本书，对、 哦。 但是有的时候太忙，可能。 今天拎的是什么书？ 今天拎了是一本像有关宗教信仰的一本书籍。 啊、 对、嗯。有的时候拎你两周你也看不完。哦、对，太忙了。 这现代人的常态了，我觉得。 是。 啊。其实我觉得本身你包里有一本书，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嗯。 对，不管它是什么内容的。 没错。 或者你可以涉猎很多的这个内容，很多的方面，比如说、 嗯、 像丽华提到的宗教方面的书、 嗯、 它不一定说是让你去信怎样，里面很多的这个哲理，对吧？ 没错没错。 另外你可能会有一些小说，不管只是这个杂志什么的、 嗯、 也都可以的。 没错。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碎片化阅读怎么怎么有弊端、 嗯、 怎么怎么这个浪费时间没有意义什么的、 嗯、 但是我也看过这样一句话，你读总比不读好。 对，我也是因为这个 对吧？啊， 对，才拿着书。 小说怎么样？喜不喜欢读呢？ 小说以前是比较喜欢看的。 哦、有没有为我们推荐一个？ 我特别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当时刚来韩国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李外秀，伊约素李外秀作家的一些作品。 哦、 他的作品几乎都看了， 嗯、 因为在我看来好像比较就是容易容易去接触，而且那些词汇啊修饰虽然有一些比较难度，但他写的非常简单、 嗯、 但富有哲理的那种感觉。 哦、李外秀，大家可以去这个书店看看有没有他的这个中文的一本哈， 嗯， 还可以看一看、嗯、 没错。我们的朴主播呢， 我也挺喜欢看小说的、 嗯嗯、 但是我的这个可能范围就比李华要窄多了啊。我小说的话，我比较喜欢看侦探类的。 哦、 嗯，大家都知道东野圭吾在中国也是活得一塌糊涂的， 哦、侦探类， 对吧？啊、 嗯， 侦探类的。那其他的文学作品，我是也看的那种散文啊、 嗯， 有的人觉得看不下去。 散文很好啊， 但是散文看得津津乐道的，我真是、 嗯、 津津有味的。大家也可以去找几本散文，尤其是在秋天， 没错， 是看散文，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这些今天的文学各种年龄段的人啊，今天的这个游玩呢是挺适合大家的，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的一个地方呢、 嗯、 就是文学主题公园了，对吧？啊、 嗯， 是哪里呢？ 它是位于京畿道杨平的这个黄顺园文学，算是文学村落，文学村、 嗯、对。 对。然后这个黄顺园作家是在韩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家， 嗯、 我们一般都称他为国民作家。 哦。 然后在学校呢，就是韩国人在学校学的这个教科书上、 嗯、 也有很多这个作家的作品，他的小说。 嗯、 那有一个题目叫《Sonagi》，我们可以翻译成阵雨。 嗯。 他是这是算是黄顺园的一个代表作了。 嗯、 对。 这个有中文版。因为这个通过这期节目呢，我了解了这部书、 嗯、 所以在网上搜到了啊，有中文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 嗯、 估计它就是像在中国的话算是鲁迅呢、啊。 嗯， 这样的一个级别， 对， 矛盾、啊、 真的是，对 啊，等等哈、啊， 没错 啊，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了，嗯 嗯, 嗯， 那其实，在韩国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样这位作家黄作家啊， 嗯、 那。《阵雨》这部小说呢，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 嗯， 而且呢，在韩国这样的一个 IP 改编大国啊，它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嗯、 不光是小说本身嘛。 嗯，没错。那以前我们知道这个全智贤他主演的2002年非常主演的一部电影就是《我的野蛮女友》。 嗯，对对对。 那当中也会呈现一个这个阵雨这个场面，阵雨小说里的一个场面，对，再现了一个场面。 嗯。 那还有很多一些音乐剧啊等等，也都是由这个小说为主题进行、 嗯。 改编和创作的， 对。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一些著名的小说，也是以小说《阵雨》啊、 嗯， 它为主要的一个题材进行改编和编制的。 嗯， 嗯然后这个黄顺园的这个文学村呢，是以黄顺园的小说为中心，小说这个《阵雨》为中心进行创作和进行建造的、 嗯， 没错。 所以可以把它称为是黄顺园《阵雨》文学村。 对，《阵雨》文学村，没错。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顺园作家的很多的作品啊， 嗯、 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生活过的生活的一些痕迹，可能会有一些他的这个展览等等的啊、 嗯、 当然还有一些体验项目， 嗯， 也可以在这里散步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主题公园了。 嗯, 嗯，而这周围的景色也是不错的吧？ 没错，周围景色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首先这个文学村呢是 它的面积是很大的、 嗯、 它是在韩国最大的一个面积最大的一个文学公园、 嗯、 那在这个文学公园里面有很多一些小树林还有一些溪谷啊小溪啊、哦、等等对一个在一个就是文学主题的一个公园有这个小溪还有一些树林真的是很不易的 对, 对, 对, 对 因为对因为都会比较规模会比较小但是规模非常大、 嗯、 然后特别是现在是因为是深秋嘛、 嗯、 大家可以去这个文学村它有不同的感受、 哦、 没错那除了这个文学馆这个文学村里有一个文学馆之外呢、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算是一个广场吧、 嗯、 然后这个广场当中有一个专门各种各样主题的这个散步的路径、 啊、 嗯 所以它可能真的是不是大家这个想象当中的一般意义的这个文学的、 嗯、 主题公园了 对 可能那种呢会有几本书啊、 嗯、 或者这个作者的样子啊 对 这里呢可以拿出半天我觉得至少半天的时间您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下 没错即使大家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黄顺云的作家但也可以去因为他作为一个本身作为一个公园 对 对存在他也是很美了 嗯那这里呢其实作为主题公园的话它是要收门票的、 嗯、 不过大家不要担心这门票是非常的便宜的 对真的超便宜可能是我们介绍的景点当中算是最便宜的 我觉得是 的一个景点了吧、 嗯、 对它是以成人为基准每个人2000韩币左右大概是人民币10块多、 嗯、 对2000韩币左右它的运营的一个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为止 嗯。嗯，的确是挺便宜的。我印象当中好像2000，的确是 很少。 对对对啊， 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一些设施啊、构造等等吧。 嗯，好吧。那我们先进到这个入口的话， 嗯、 会看到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喷水池， 嗯、 从这个树林当中。 哦。很有意境啊 很有意境喷出来然后在旁边呢这喷水池旁边就是这个文化馆 嗯 然后这个模样外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嗯、 然后它是三层的这个建筑、 嗯、 然后它是以这个玉米杆作为一个形象然后建造的一个、 啊、 对一个一个建筑 哦这个看起来非常的复古的感觉、 嗯、对 我觉得这个呢大家可能觉得哎为什么这个这么有钱建了这么大公园、 嗯嗯、 还要建这样的一个小建筑呢其实这个是小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 没错 对吧、 嗯、 是黄作家这个阵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场面的背景吧算是 没错 啊、我们也为还没有看过小说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小说的内容吧 嗯首先这黄作家的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就是这个索纳给阵雨嘛 嗯嗯 那这个索纳给的一个小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故事情节就是一个少年和一位少女非常非常纯洁的爱情的一个故事 对, 对, 对、嗯、有一天这个少女来到了这个少年生活的这个乡村的一个小村落里她是新搬家搬过来的、 嗯、 然后呢他们的一个非常纯洁的爱情故事就开始了 嗯 对然后呢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就有一次是下了一个阵雨然后他们就躲在这个、 啊、小棚子下面 在小棚下面对躲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 嗯、你看这个小说都叫阵雨了说明这一场避雨的情节 嗯 应该是整部小说的一个高潮部分 没错 对吧 嗯, 嗯所以这个一定是要看一看的 对对对、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哪里呢 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刚才那个小说的情节呢是大家想知道这个结尾吗这个结尾是非常重要的。 啊对。 他的这个结尾是有一点点悲伤的。 嗯 在他们淋了这场雨之后呢这个少年就有一段时间就看不到这个少女了。 啊。 嗯然后听说这个少女在淋了这场雨之后就身体变得不是很好就感冒了或者是生病了。然后呢后来这个少年就是不断的找或者不断的等这个少女但是、 嗯 是因为这个少女身体不好之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嗯、然后先离世了 嗯, 嗯然后就是非常 很悲伤啊、 嗯、 这很适合这个韩剧的情节 没错 尤其是2000年代初的这个韩剧的情节、 嗯、而且这个少女呢在离世之前呢她有个愿望就是说当时和少年在躲雨的那天她穿的这件衣服、 嗯、 希望她在离开世间的时候也穿着这个衣服然后一起埋葬到地下这是她的一个夙愿 哦、嗯、 非常非常感人 对对对啊穿一是个悲情的故事 对对、嗯、 我觉得听了这个故事大纲呢这个刚提到这两人躲雨的地方啊、 嗯、 还真的是我们一定要看一看 对 不能错过的 嗯, 嗯那很好奇啊在这个文化馆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哪些这个东西呢 嗯这个文化馆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在刚才也跟大家说我这个索纳给这个文化馆是以这个索纳给为题材进行建造的嘛、 嗯、 首先我们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这个动漫馆 它会以动漫的形态来呈现小说的一些故事情节和一些内容。然后因为来到这边去观赏的人不仅是小孩子，还有一些成年人嘛，所以这个动漫馆呢是小孩子和成年人一起可以去观赏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这个 4D 体验馆，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融了高科技啊。不要看这个小说诞生的时间比较早，但是的确是与时俱进。我觉得欣赏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让大家让成年人想起童年的纯真吧。 没错。 那这里还能够了解其他的作品吧？ 对啊，那黄胜元作家的，他不仅仅有这一个代表作哈，那有一个代表作的很难称为国民作家。 是啊， 他是有几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代表作的，包括这个《飘雪星星》，然后《鹤》，还有一些《托金的那个你》，就是制陶的这个老人等等一些作品也是非常有名的。可以通过这个音响设备，还有等等一些电子书或者是电子一些视频去体验这些小说的一些具体的内容。然后呢，来这边的话会看到有一面墙都是用这个有一面墙是用透明的玻璃建造成的，所以大家通过这个透明的玻璃可以去观赏到外面，就阳平室内或者是阳平的一些非常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 算是一个小小的展望台吧。 没错。 我觉得这个作家的作品呢都是非常有名的。除了我们刚提到这个振宇啊，他可能会在音乐剧当中，包括那部非常有名的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当中被截取了一个部分。其实也是其他作品也都可以通过这种电影或者是视频的形式来展现。 没错。 有的也可以把它变成这个雕像的一个种感觉。 是。那黄胜元除了这个振宇之外呢，其他的作品包括我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托金的那个你，就是制陶的这个老人。他的这个作品是在1969年被制成了影片，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对，电影也是非常的有年头啊，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我觉得这个电影啊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电影，因为当年呢出演的演员也都是当时非常非常当红的一些影星吧。 没错没错，就我感觉就等于咱们现在的宋慧乔、宋仲基这种级别，或者张东京，反正这种级别非常有名，间接说明了我的年龄。 对，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天哪。当时这个作品呢是韩国五六十岁以上的这个人可能会非常了解这两位演员是谁。当时这个黄海还有这个尹正熙这两位主演出演了这部电影。对。而且在这个韩国的最著名的一个奖，就青龙奖和印度的电影节也都纷纷获了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奖。 也就是说真的是一部非常著名的影片， 非常著名。对， 当然它是根据这个我们黄顺元作家的小说改编的。听说呢这部作品也是一个悲情的故事，是吧？ 也是一个悲情的故事。它是讲的是一个老年人老人他就是他在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因为老人他是年老，然后有很多还生病，年老生病嘛，所以他的夫人也离开了他，然后对对，然后这个孩子也是不得已要送到其他的家去，送到别人家去抚养，等等，就是祸不单行的一个悲情的故事。 对啊，看来这个黄作家呢，是以写悲情小说为主的吧？ 对，可能是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的一个背景。对， 对对对，我觉得来到这里的话呢，可能真的好像大家读过《振宇》一样啊，这个悲伤的情绪可能会有所蔓延的，但是也正是融入这个主题村的一个必要的一种情绪。 对，没错。 当然了，也不可能是那种特别悲痛啊，没有人喜欢去了，对吧？ 对。 我觉得提前了解一下，刚我们介绍这些内容，来到这里参观的话呢，大家就可能觉得这里更有意思了，对吧？毕竟能够看得懂这些作品，能够了解这个作家的生平和他的这个故事。好的，这里是去旅行吧，我们正在为您介绍今天的景点黄顺元文学村。那这个周围呢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这个一定要介绍一下。 对，这一定要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小说的名称就是振宇嘛。 对啊。 然后大家来到这个黄顺元的这个文学村的话，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大家出去之后有一个广场。 对，刚提到广场。 对，广场当中就会时不时的给你来一场振宇。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 很应景啊。 对，定时他会来一场阵雨。 所以这个可能会让大家真正成为这个小说的主人公的感觉，对吗？ 没错。 他不刚才说是这个不定时的是吗？定时的是吧？就是我赶几点几点我就可以淋一个雨。 没错，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天12点、下午1点、2点、3点、4点，对，这样一天会有5场阵雨送给大家。 每时隔一个小时，大家可以去淋一次雨。 对对对， 这个听起来也真的很有意思啊！平时大家谁会去特意淋雨呢？但是来这里，你可能真的会去特意淋一场雨。 没错。 夏天去可能会更有意思。 对啊，你来到这里的话，我可能完全的不用读小说，你可以真正的去体验这小说讲的故事。 对对，那有的人可以觉得，可能会觉得这个雨从哪里来的？ 对啊，这雨怎么来的呢？ 是刚才说的那个喷泉里喷出来的吗？它是用一个喷水装置，专门的一个喷水装置，它给喷出这种阵雨的一个感觉。 哦，所以不用担心这个水的什么卫生问题啊， 不用担心， 有保障的。 对，但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喷水装置非常小的，它这个高度是比人都要高的，非常大型的一个喷水装置。对， 估计有些这个雨戏啊，可能也在这里拍了。 哎，有。可能对， 他可以去感受一下当演员的感觉。 没错， 大晴天我淋一场雨， 是、 啊、对吧？这值得晒在自己的这个社交网络，微博、微信什么的。 没错、 啊，但是要小心啊！你不要这个淋了这个雨，真的 感冒了 。 对，这。冬天可能不会有这样活动的，很危险，我感觉。 对，其实有，我觉得大家也不会去体验、啊。 对对对。 尤其现在这个时间啊，那要这个注意一下。 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结束之后呢，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来这儿缅怀一下黄作家，因为这里这个黄作家的墓地。也是在这里吧？ 对对，以前不是在这个地方的，但是就是建造这个文学村之后呢，把黄作家的、哦、对墓地就是迁移了。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这个为了表达对作者的一个尊重或者是尊敬啊，大家可以在参观完整个村落的时候呢，去看一看这个墓地，送上我们的哀思，又或者是。这个欣赏之前，我们就去跟黄作家 打个招呼，是吧？ 打个招呼，聊一聊，对吧？吐露一下自己的心情，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没错， 对吧？也算是现代人的一种解压吧。 对， 好的，今天这个非常非常有内涵的，同时又非常有趣儿的一个地方，就是黄顺源文学村，为您介绍到这儿了。下期呢，我们会带您去一个非常美丽的、非常有意境的奇幻的地方，鞍山的。玻璃岛啊，相信这个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没错。 所以，请您锁定收听。到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